第249集，上元节。 一个月后，薛远深色的官袍在脚步间扬起翻滚，身后的大衣猎猎，进了宫殿之后便扫下了身上的积雪，走到暖炉边去掉寒气。 圣上可起了？ 宫侍小心地接过他的大氅。 薛大人来得早了些，圣上还未起呢。 薛远笑了笑，手掌热了之后便入了内殿。小半个时辰过去，圣上衣衫整齐地同薛大人一同走出来，膳食摆上，顾元白接过薛远递过来的玉筷，懒洋洋道： 让旁人上前伺候就好。 我喜欢伺候圣上。 热粥散着浓郁的米香，两人缓缓用着早膳，低声说着话。田福生候在殿门前，薛大人忙起来后也不忘记照顾圣上的穿戴和一日三餐，这让他一个内廷大总管都没了作用。时间久了，田福生也适应了这闲适的日子，只要薛大人在这儿，他就别上前去左右不讨好，大大方方偷懒就是。用完膳，宫侍收走东西，顾元白道： 淮南的盐商出了些事，我准备让你带人前去查探一下，你想去吗？ 去。 早在薛远想要成为能让圣上依赖的能臣时，他便知道这样的事情少不了，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能让两人之后不分离。薛远想了许久，终于说服了自己。最重要的是，圣上好像不想要薛远困在他的身边，圣上希望他去，那他便去，即便薛远甘之如饴。薛远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： 我现在需要立功，急迫的需要功劳。 顾元白果然笑了： 这大雪日，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。 最快要一个月，上元节那日，还望圣上看在我即将离开的份上，将一日的时间都留给我。 嗯。 下旨后，薛远回了府，他风尘仆仆，薛老将军将他叫了过去，面色凝重地道： 薛远，圣上看重你，你要好好报效圣上。我薛家三代忠良，忠君便摆在家法上头的第一条，你若是做了什么违背人伦的事，那就是禽兽不如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 薛远随意地点了点头，他这副好像没有把薛老将军的话听到耳朵里的模样，让薛老将军暴怒： 你做事也莫要害了薛府，我宁愿你平平庸庸，也不愿你功高盖主。 我未曾想要功高。 若是你不想要，那为何这些日子动作不断？ 薛将军，你应当知道，若我想要军功，动动手便可，以往那些军功不高，唾手可得罢了。我要的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，是想要在顾元白身边一辈子。 纠纠缠缠，即便抛却了感情，也注定分离不了的一辈子。半个月，孔义林与薛远从枢密院走出，孔义林生得极为高大，薛远同他不分高低，两人漫步而行，孔义林笑着道： 薛大人近日便要出行了。 待我走后，圣上若是有什么不适，还请孔大人多多与我书信交谈。 一封信过去，你人都要回来了。圣上乃九五之尊，即便是田总管，也不能成日里看着圣上。 孔大人不晓得。 哦，我不晓得什么？ 圣上不喜田总管日夜跟着他，却喜欢极了我跟在他身边。 孔义灵一噎，薛远笑了笑，慢条斯理地理了理袖袍。 即便驿站行得慢，但我心中急，还是得托付孔大人。至于其他人，也得麻烦孔大人多费些心神。 楚大人？ 不只是他，其他年轻的、俊美的、强健的，圣上喜欢这样的。 薛大人当真不是在夸赞自己？ 薛大人俊眉一挑，悠悠笑开了。 圣上喜欢强大的人。 上元节，顾元白换上长服，薛远早已等在外殿，回头一看到他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眼睛不眨地称赞道： 圣上天人之姿，潘安慰藉，远不及。 顾元白哼笑一声，缓步走过去，薛远伸出手将他的腰间玉佩正了正，美玉发出琳琅碰撞之声，薛远指尖轻弹， 好听。 这是顾元白第二次和薛远一同过上元节，夜晚微黑，灯火透亮，手与手不知不觉握到了一起，肩部亲密地挤在了一块，偶尔的转头，唇就会从额头擦过。 臣带了凤。 薛远将顾元白多看了一眼的花灯买了下来。 圣上想要什么？臣的银两足够。 一夜过去，第二日天色还没亮，薛远从床上醒来。今日是出行的日子，薛远去辞别了父母。薛老将军和薛夫人在卧房之中窸窣响动了几下，过了一会儿，薛老将军披了外衣走出来。 去吧。 薛远俯身行礼，隐隐天色之间，薛老将军好像在他脖子间看到了一些床子之间留下的痕迹。薛老将军一怔，薛远已经披上厚厚的披风，转身往门外而去。老将军愣了半晌，再也睡不下去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薛远的门前。薛远院子之外是宫中来的侍卫，薛老将军走过去，侍卫长抬剑拦下他，温声道： 薛将军，圣上还在歇息。 薛老将军一僵，双膝一软，重重跪倒在地。淮南盐商一事水深得很，薛远带着人一查，便查到了私盐的事。自从西夏被大恒吞并，改名为宁夏之后，西夏的青盐自然不再是私盐，许多依附西夏青盐贩卖私盐的盐贩子遭到重击，又因为两浙的盐矿投入市场，官盐下跌之下，私盐几乎没有了生存空间。盐商庞大的利益和官府强而有力的打压，就在淮南和江南两地有了混乱。江南之前被反叛军曾祸害过一遍，大的豪士没有，小虾小蟹倒是多得很，加上淮南来来往往的商户，形势复杂，薛远每日忍着脾气参加筵席，时间一久已然可以不动声色。与形形色色的人交际，暗中套着消息，身处其中时才是最锻炼人的本事。薛远眉眼之间越来越能沉得住气，嘴角的笑意也越来越深，偶尔打眼一看，好像真是一个好相处的君子。时间一拖，又往后拖了一个月，薛远笑着辞别淮南的吕氏，进了地方官府为他备的府邸之后，就察觉到了不对。他挑了挑眉，进门一看，原来不知是谁给他送来了两个女人，正在卧房之中身穿薄纱地立在床边。 滚回去！ 薛远厌恶地皱起眉，转身退出了院落，出门就踹了一脚看门的奴仆。 他娘的，什么人都让进！ 守门的小厮被他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跪地： 小的是错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 薛远的脸色阴沉着，向来带笑的脸上乌云翻滚。小厮害怕的上前抱着他的小腿痛哭，一口一个冤枉被迷了眼。薛远又用力踹了他一脚，厉声道： 老子立过规矩。 想到这个小厮做的事不够出气，又使出十分力道，一脚便让小厮晕了过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